头，当我们擦身而过，那短短一秒钟，都明白什么都变了。一转身，谁能把感慨抛在脑后？再时过境迁以后，这段情就算曾经刻骨铭心过，过去了又改变什么？地球它又公转几周了、我不能活了，甚至真是希望你能幸福。当我了解你活在记忆里头，我不恨你了，甚至原谅你的残忍理由。当我了解不爱了，回忆都是散后。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住宿有氧健身，美味中午餐，自助火锅，会宴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详询0316-3129-3个2、3118-3个8。 蜜瓜如意，博彩即开。4月10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蜜瓜如意，博彩即开。4月10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英王富昌告诉二公主、三公主：“你姐姐劝驸马反建山，驸马不听，她羞愧难当，自刎死了。”二公主、三公主哭啊！其实这三公主霞娘呢，跟大姐、二姐不是一个母亲，但是自从母亲死了之后，大姐对待自己百般的疼爱，就跟母亲一样啊。所以霞娘想起这20年大姐的好处，痛哭流涕。二公主兰娘呢，更是悲伤了，这痛哭啊，王爷叹了一口气：“别哭了，儿啊，你姐姐既然狠心抛我父女而去，哭也无益。你们哭，为父更加伤感。兰妞啊，为父不愿意死女断亲，已然将你的诸身再配驸马。你马上收拾东西，3天之后，朕送你出府跟驸马成亲。”二公主一愣，能说什么呀？父亲主婚呢，当时跪倒磕头谢恩，然后就回到自己的房中了。二公主躺在了床上，心里就烦呐，姐姐跟我耳鬓厮磨20年，没听她说过一句对父王不满意的话呀，姐姐温文尔雅，怎被驸马逼得自杀了？爹为什么不详细的问问呢？爹，哎呀，糊涂的爹呀，就把我许配给驸马。爹，您不是不知道啊，我姐姐脾气这么好，我的脾气可不如大姐呀。 我怎么能跟这个驸马白头偕老呢？得了，我跟姐姐一样吧，洁身而去吧。要是娘在，我能跟娘说话，告诉娘这件事我不乐意。可是两位母亲都去世了，只有小妹在，我满腹的心事我跟谁说呀？姑娘是越想心越窄呀，痛哭了一场，然后强打精神，沐浴更衣，把剪子抄起来了，拿着这剪子一狠心，照着自己的梗嗓咽喉。二公主玉殒香消了，谁也不知道。到了第二天五谷了，这侍女们得伺候二公主啊，叫门怎么叫也叫不开，大家也着急，得了，把门撞开吧。撞开门这么一瞧，可傻了，这喊抓，是啊，抓瞎了，赶紧飞奔王爷的寝宫。王爷，大事不好了！何事惊慌？二公主，她死了！什么？王爷一听，气喘吁吁，跑到了二女儿的房中，看见女儿的尸身，哎呀，儿啊！阎王要扑过去了，想起了在三弟断灯门前生育二女儿的事情，老妻小女尽皆亡故，阎王悲从中来，哭的是撕心裂胆呐。三公主霞娘含着眼泪在旁边劝吧，把王爷搀起来了。英王跺脚啊，侄儿啊，你何至于如此啊？生女，英王擦了擦眼泪，坐着轿子直接够奔天王殿。英王升殿，文武群臣朝拜。这军师云台剑客燕普一看王爷脸上有眼泪，无量佛千岁，你有什么心事吗？老县长啊，长公主自刎身亡，昨天二公主兰娘又刺枪身死，这面上二女焉能不痛啊？无量佛千岁呀、啊，这白凤不到剑山，千岁全家和顺，白凤一到，您连丧二女啊，看来白凤是不祥之物啊！王爷，请您传旨，召白凤上，以为王爷私女之心。这三公可在旁边听着呢，心说：兄弟，这回可坏了。有道是：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这王爷死俩闺女，他心伤。嘿，这燕普火上浇油啊，兄弟，你这条命可悬了。这三公就注视着英王，没想到富昌摇了摇头，军师啊，朕死了女儿跟驸马有何关系啊？怎么能嫁祸于人呢？还娘生死可以迁怒于驸马，我没有亲自眼见，可是我二女儿在后宫自枪，难道也赖在驸马爷的身上吗？燕普心说：千岁怎么这么糊涂，怎么还向着这凤旗呀、啊？我怎么说都不听，这白凤就是凤旗呀、啊。这燕普啊，直着两只眼睛看着英王，他说不出话来的，气的呀。哎，英王一摆手，不过朕也不想再见驸马了。三公何在？于海亮三个人赶紧躬身答应：“臣在。”马上把驸马请来吧，叫他把武器衣服带好，速到天王殿。是。于海亮马 上叫身旁的王官去传话。时间不大，凤起手里提着包袱来到殿上，把小包包放下，跪倒磕头。儿臣白凤叩拜父王千岁千千岁。英王看着凤起真矮呀，没挑啊，是小孩长得又好，文武双全，我没福分呢、驸马呀，起来吧，谢父王。驸马呀，朕是真心实意要跟你结为亲近，我没儿子，我想将来你就是我顶门立户之人，传宗接代。不想我二女儿昨天晚上又自枪身死了。王爷停顿了半天，心里难受说不出来了，然后擦了擦眼泪。凤起一听二公主又死了，趴在地上给父称磕头：父王啊，是儿臣罪该万死，不该入剑山，儿臣不来，父王一家乐续天伦，三女绕膝，其乐融融了，王爷可以以慰晚年了。可我白凤一告，千岁您连生二女，看来白凤不祥，儿臣情愿死在父王家前。这凤琪呀，这里边也有实话，因为凤琪是个好人，人死俩闺女了。英王摇了摇头：驸马，朕岂是昏庸之主啊，怎么能落一个杀婿之名啊，不过朕看到驸马就会想念两个女儿，我想不如把你送出剑山来呀，传物被传，朕送驸马出山。尹海亮哥仨一想，嘿，凤旗进山落到这一步，咱们可算对得起老剑客爷了。尹海亮赶紧说：白方啊，千岁开天地之隆恩，垂后生之圣德，你还不叩首以谢千岁吗？凤旗赶紧跪在地上磕头，自称多谢父王。英王富昌一点手叫过王冠来，低低的声音嘱咐了几句话，王冠就走了。文武群臣站起身形陪着英王，英王下了宝座，拉着凤起叹了一口气，没说话，手拉手就来到船路上船。青龙闸搅起来了，大小船只如同麻林麦穗，就撞出山来了。到了山外，缓缓就停住了。就在英王金顶鹅黄闹龙舟前，有一只浮江莲花舟。富昌右手一指，凤起就明白了，这船是给我预备的，赶紧磕头：此臣朕父王千岁告辞，望父王保重龙体。英王一摆手没说话，这凤起站起身形，提了起小包袱，由打这大船就窜到小船上了。英王一点手，王冠过来了，这王冠手里一托盘，拿一块红绸的罩着。英王就叫凤起：驸马爷呀，你近前来。凤起靠近大船一抱拳：父王你有何面谕？贤婿啊，我们相见虽然很晚，翁婿之情尚在，今日相别，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相见呢，我想不易了，现在献个黄金相赠，就作为路费吧，以表翁婿之情。王冠呢就把红绸的撤了，黄澄澄的赤鸡元宝啊就递给凤琪了。凤琪接过来 冲着英王府城三点头，然后把这托盘一立，哗的一下，通通通，全部黄金就给倒到水里了，然后把这托盘交给英王，把这三公银海亮、陆海明、金海寿气坏了。西河凤起，你不要不要紧的，你上没人的地方扔去啊！你怎么当着富昌、富宝臣给扔啊？这不是重新寒碜他们？再一瞧英王，英王真的把脸往下一沉。驸马，你来剑山不过几日啊，我两个女儿全都死了，虽不是你杀的，但是都因由你而起，朕可不是昏庸之人呐、啊，不然的话，焉有你的命在啊？今天朕好心赠你路费，让你离开剑山，你不要可以，你为何抛掷江中？难道朕还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吗？啊！凤栖听到此处，恭恭敬敬一躬到地，拾了一礼。父王啊，您千万别多心，儿臣不是您说的那个意思。来到山中几日，父王待儿臣天高地厚之恩，从此一别，伯劳东去燕西飞，相见可不知何年何月呀，日久年沉了，这大恩总有忘掉之时。今天把黄金沉于江底，就如同效仿伍子胥沉金奈水，建文公投壁黄河，将来我要路过沉金之地，蓦然想起，我就会永远不忘千岁之恩呐、啊。临别在即，不胜依依，秋风日近，请千岁多多保重，白风告辞了。唉，一声叹息，英王还能说什么呀？这小船唰啦啦四箭离弦，出没于烟波之际，江雾迷茫，英王可就看不见了。擦了擦眼泪，望眼欲穿一跺脚，恨朕无福，不能承受此人。您听这八个字，英王是真喜欢凤起，然后一摆手，船回山了，放下大闸。英王带着文武官员回到天王殿，就跟晏普说：“老仙长啊，把我的女儿掩埋了吧。”老臣遵旨。这晏普遵旨，把二公主也埋在了公主坟前。他站在坟前的琢磨，这白凤她就是凤起，没错呢，这英王怎么就看不出来呢？这凤起可是剑山的敌人呐、啊！不成，晏普可就下了决心了，设在公主坟的左右修了四块翻板，派专人看着这事儿呢，谁也不知道。这叫什么呀？这叫准备窝公擒虎豹，设下香饵钓金鳌。咱放下燕普这四块翻板不提，您往后听，咱们单说这莲花洲，宋凤旗就到了江边了，水手一抱拳：“驸马爷，请您登岸吧。”凤旗一长腰蹭了一下上了岸了，小船掉头回转剑山。这凤旗站在江岸上回思以往，就好像做了一场大梦啊、哎、想我凤旗指望着到剑山做一件惊天动地镇定朝野的大事，我答应西方侠子，我要替朝廷来平灭剑山。嘿，做点大事对得起我师父啊，让我师父也高兴有这么个好徒弟。没想到我来到剑山，死了两个公主，我被送出来了，无声无笑啊，给师父丢人呢。不成，我得想办法还进山， 一定要给我师父争气。凤心想到这儿啊，肚子饿了，得嘞，我先找地儿吃饭去。找了个地方吃了中午饭，又回到江岸树林中休息。等到了晚上，找地儿又吃了晚饭，他又回来了，在树林中往江中瞧，再抬头看了看天空，满天星斗出全，皓月当空，江水茫茫，声如牛吼。凤七着急想出办法来，就在这树林里转悠，突然间就听见有人喊：天哪，想不到我命丧此地呀。凤七一听是北京的口音，常言说得好，亲不亲当乡人，美不美家乡水呀。在这地方听见北京人说话了，天哪，想不到我命丧此地。那么说这北京人要死在这儿，凤七这北京人动了丧子之情，蹭蹭的就跑，顺声音跑到这儿了。一看有一个人30岁出头，黄白镜子，穿了一身蓝，斜背着一小包袱，两道长的一双大眼，一条大辫子，这绒绳呢就在树上挂着，一口刀在地上放着。这人满脸的愁容，双眉紧皱，要上吊。嘿，朋友，慢行博士，你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啊？难道非要寻死吗？擦了擦眼泪，看了看凤琪，请问您是姓凤吗？嘿，北京离这这么远，他就找我来了。不错，我正是姓凤，我叫凤琪。哎呦，广庆茶楼捉拿剑山三叔，亲赐五品守备大人的是您？没错，就是我呀。守备大人，我可遇见您了。你认识我，还可遇见我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找我来了？是啊，这个人就把为什么来找凤七的经过说了。因为8月13是康熙的母亲太后的千秋之日，皇上可孝顺母亲呐、到了晚上命人就把宫中的国宝双龙八宝夜明灯请出来了，挂在宁寿宫，庆贺母后的千秋之日。这要长成一宿，宫中谁不过来瞧瞧啊？没想到了夜晚，大家伙儿睡觉了。嘿，这国宝夜明灯丢了！康熙皇帝大怒啊！朕的宫中竟敢有大胆贼人盗走宝藏！真是目无国法呀。来呀，叫慎刑司进宫验道。旨意传下去了，内大班的班头汤云跟何贵两个人奉旨进宫验道。皇上传旨，给你们两个人100日之限，要破这案，把国宝请回宫中。汤云跟何贵接了旨意，两个人回到慎刑司。何贵说，哥哥，大海茫茫，哪儿去找去呀？这么半辈，您备一份龙批，您出去找去吧，小弟我在京城找，哥哥您看怎么样？您要不愿意，我出去，您留下，行累贤弟。好赖哥哥我功夫比你还强点，我跟你说，贼人入宫盗国宝，把夜明灯盗走了，可不是冲着你来的，也不是冲着我来的，他可能是赌气到的。贤弟啊，就这么办，我走你留下。第二天汤云就办好了龙批大票，海捕公文，领了银两路费，带好了后背翘尖的雁翎刀，出北京了。心说我上哪儿去呀、这汤云可是内大班头，宫中的，他不是糊涂人，他琢磨，新 听说贼人到宫中盗灯，他不是为了财物，为财物进宫，进宫盗国宝，他是赌气要跟谁置气。最近发生什么事他跟谁置气呢？哦，汤云想了想，想起来了，广庆茶楼凤旗凤守备捉拿剑三的三叔，没错了，这盗灯的贼肯定跟剑山有关系，是冲着凤守备来的。这玩意儿皇上要知道了，凤守备要找这灯，他这一辈子转悠去吧。现在凤守备不在，也不知道这贼为什么盗走宝灯，皇上传旨让我去，我就得去，干脆我直接奔四川。所以汤云呢，出了张义门，顺着官道明察秘坊走到涿州。他过了北关大石桥，看前面有个店叫双合义。这汤云要住店，嘿，没想到店中遇见盗宝之人，下回再说。 心中 别说永远，再见不会是永远。说爱我，别说承诺，爱我不需要承诺。不如痛就让它心碎，宁愿孤独的滋味。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反正爱不爱都有罪，要走也要擦干眼泪。别问爱过多少人才遇几个人，只问爱你有几分。别问太多的伤痕，如果不懂伤有多深。别问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付出了灵魂。 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玉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瓜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玉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上回咱们说到这大班头汤云出了北京，直接就奔四川了，走到涿州，过了北关大石桥，他一看呢，北门里有个店，这字号呢是双合一。就在这时候呢，天上来了，突然间狂风大作，呜！汤云这么一瞧啊，嘿，一会儿就得下雨，干脆我到店里躲躲吧。就进了这露西的双合一了，伙计看有客人来了，赶紧笑脸相迎：“客爷，您住店吧，天可不好，别赶上雨。”“是啊，我看天也上来了，伙计有商房吗？”“有，我跟您说，西正房三间。”您看又宽敞又赫亮，头前带路吧。伙计带路，汤云跟着来到西上房。伙计挑门帘，汤云进来了，一看屋里摆设挺讲究又干净，伙计呢就把布掸子递过来了。汤云接过这布掸子，到门外房间底下抽浑身的土。他抽土这功夫呢，就听这店门洞里头有人念佛号：无量佛，店家可有跨院吗？汤云抬头这么一看，进了一个面目狰狞十分凶恶的一个大老道，高大的身量，乾坤背后太魁梧了，头上挽着牛心发卷，满头的黄发，一脸的横丝肉，黄焦焦的一张脸，黄眉毛，大三角眼，黄眼珠子，这眼珠子是滴溜乱转，鹰钩鼻子，菱角口，一个黄胡须，身上穿着蓝道袍，肋配宝剑，身上扎着龙绳，下边是青中间薄底的云鞋，在身背后背着一个蓝包裹。呵，这老道如凶神似恶煞呀。这汤云可是内大班的班头啊，家传的都是办案的。这汤云一看，心说这老道不是好人，好像是四川的口音。难道说身背后背着包袱，里边就是国家的宝贝八宝夜明灯吗？这老道是盗贼的贼人吗？汤云这想着，他瞧着老道，老道呢也看了汤云一眼，伙计就迎过来了：“道爷，您是住北房，您是住西房，您是愿意清清住跨院啊？”“道爷，还是找清静点的吧。”“那您随我来。” 北花院。伙计头先引路，这个恶老道在后边跟着，就奔了北花院了。汤云进了屋了，伙计伺候洗脸漱口喝茶，外边还真下了一阵雨。常言说得好，五黄六月车轴雨，一会儿天放晴了。伙计呢就把灯点来了，伺候汤云吃饭。汤云吃完了，坐着喝茶，一直耗到夜里二更天。汤云把门关上，就收拾好了，身背后插着单刀，抬胳膊抬腿，不发宝不发咒了，侧耳听听外边一点声音都没有了，轻轻的把后窗户支开，一长腰撑下窜出来了，施展轻功，唰唰唰就直接奔了跨院了。一看跨院北房两间，里边还有灯亮啊，别的屋子全黑着。汤云来到后窗户，往里偷偷一瞧，就在这屋的炕上有张桌子，桌子上边放着一盏油灯，炕上坐一大老道，脸冲着东，正是刚才进院的那个凶老道，身背后的包袱都没解下来。汤云刚在这往里一瞧，就听见老道自言自语：五莲佛，贫道是九尾金蝎道化图花亮雨。汤云可就倒吸了一口凉气呀，顶住了呼吸的听着。我花亮雨居住在四川蓬莱岛对面树林中的大庙，庙名叫三皇观。山人来到北京闲游，嘿嘿，正遇见一个姓凤的小孩跨关呢。山人我跟他开个玩笑，进大内拿出宝灯，不想这皇上还传旨了，慎刑司的班头汤云要捉我。哈哈哈哈，武良皇，汤云内，你听见没有啊？老道说到这儿，右手往后窗户一指，哎，我说你呢。汤云机灵的一下子突然间醒悟了，我已然被老道发现了。汤云抖丹田一声喝喊：呸，恶道化奴，你是道宝的侵犯，你还想走啊？探右臂苍啷啷就把刀亮出来了，一翻身上了房，飞身就到了院子当中了。画图画亮雨由打屋中出来，他一点也不在乎，宝剑都没拉。哈哈哈哈，汤云内，就算是山人捆上两只手你也不成啊，过来试试。汤云往前一迈步，这口刀唰了一下迎风劈柳，就奔着老道的顶梁砍来了。老道微微一晃身形，右手掌往这汤云的胸前一摁，砰，好家伙，扑通咕噜噜，就这一下汤云就出去一溜滚啊。老道画图一长腰蹭了一下上房走了。这么一来就把店里的伙计给惊动了，吱吱的上夜的挡槽的喂马的全来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汤云就把实话一说，不但自己得算这电饭账，把这恶老道画图的电饭账也得付了，然后连着夜的往下追呀。汤云又打直立入山西，经过陕西到四川，这下汤云呢成了画图的保镖的了，一直跟到了三皇观。老道把山门叫开了，小老道出来行礼，画图进庙了，咣当当把山门关了。汤云一看这庙四面都是大树林子，三皇观坐北冲南，三层大殿周围的红庙墙，三座山门，就在门外左右两根旗杆，十八道大铁箍，两块加干石糊了金顶铁滑车，上面还有绳子。汤云心说，我知道我打不过你，嘿，我搅你让你不得安宁。汤云没有别的办法了， 他过去站在山门前，啪啪拍门。小老道出来把门开开了。谭月，您找谁呀？汤云一瞪眼，阿狗好头，你给我出来。小老道赶紧进去禀报吧，这画图就出来了。吴连佛，唐人呐，你换山人干什么？这汤云怕的呀，这画图能力太大了，汤云撒腿就跑，跑到树林边上了。阿狗，你还我宝灯。嘿嘿，还你宝灯，要宝灯你往后退。画图往前迈了两步，吓得汤云撒腿就跑，这老道也不追。老道不追，汤云就不跑了。老道一乐，进庙了，把门关上了。汤云跑回去，啪啪啪又叫门，把画图的鼻子都快气歪了。就这么着，叫门出来，汤云就跑。叫门出来，汤云就跑。画图一回去，汤云就叫门。折腾到晚上了。哎呦，汤云是又渴又饿呀，站在树林的这儿烦，越想刀越窄。你说我也打不过这画图，我怎么办呢？老这么折腾，灯不给我，我也没法回去上岸呢。离北京这么远，这慎行司有多少能人呢？我怎么叫去？没人帮我呀，我没地方求援去。哎呦，得了，反正我也办不到了，我死了我就不管了，行不行？汤云心一窄，这才想上吊。真上吊，看见这绳扣了，蝼蚁上去贪生啊，我愿意死吗？啊，妈在家呢，那么大岁数了，媳妇带着孩子，我死了这家谁管呢？汤云难受，他就喊，他这一喊把凤琪给喊来了。他一看这凤琪，哎呦，守备大人，您跨关惹下塌天大祸了，这恶老道画图盗宝灯，我奉皇上之命前来捉拿盗灯之人，我都找着了，这恶老道画图武艺高强，我打不过呀，我跟他折腾半天没有什么办法，我只能寻死啊，该着绝处逢生，我碰见您了，少白大人，您得助我一臂之力啊。凤琪这么一听，哦，凤琪明白了，好啊，马上把自己笔管枪上好了。汤班头，你不要着急啊，你赶紧收拾好了。汤云呢，就把龙绳解下来，杀好了，然后挂好刀。汤云，你头前带路。汤云在前面带路，凤琪在后边跟着，没有几里地就来到三皇观前了。凤琪一看，汤半岛就这儿吗？是啊，那就请你上前叫门。这回汤云可横了，凤琪在这儿呢，迈步走到门前，啪啪啪一叫门，话头。你别说凤琪在这上横，这喊完了他还怕这画图，一回头腾腾腾撒腿就跑，就跑到树林边上了。挺老远看着这画图由打里边出来了，一边走一边说，唐云呐，又来捣乱来了啊，连觉你都不让我睡，山人我要捉住你，我把你碎尸万段。他往出走，说着，他没想到凤琪在这儿。凤琪啪的一铲枪，得到，你盗窃国宝十恶不赦，你还不伏法，等待何时？嗯，画图一看，这不是凤琪这小子吗？你就是北京夸官游街的凤琪吗？不错，正是金莲花凤琪。我问你，你是何人的门徒？提起我的恩师，吓破你的狗胆！停！我的恩师是四大名剑客排行在首位，镇古侠董万一。姑娘，哎呦喂！可把画图吓坏了。 你的师父是独霸业，凤琪，你给我敬招呗。凤琪一抖手中笔管枪，分心就刺，这招叫狸猫扑鼠。华佗赶紧拉宝剑，一上步试水推舟，凤琪就把枪立起了一封，跟着霸王卸甲啪摔杆一枪就奔着华佗砸来了。华佗拉出宝剑，长腰往出一纵，两个人当场就较量起来。凤七展开了枪法，这条枪就跟雨打梨花一样吞吐撤放。这汤云在这边瞧着是提心吊胆呐，就瞧着凤七跟华佗两个人打了30个回合。哎呦，汤云可急了，瞧得出来凤七不成了。凤七的枪一招比招慢下来了，这华佗的把式确实太高了。这汤云着急，两只眼往前瞧着，就瞧凤七突然间这条枪斜着腿往前那么一滑，就奔了华佗的左腿了。这华佗迈步跳过枪去，凤七跟着一个渔翁伐舟式，这后边的枪尖照着华佗的后腰就扎，双枪尖啊厉害呀、啊、凤琪呢满以为这招有了必然置华佗于死地，他哪知道啊，这个华佗恶老道华良宇可是绿林当中的老手，经验太丰富了，他准知道凤琪这双尖枪，他前面这么一来，后边必然用后枪尖扎，他知道这手，这手是双枪尖出奇制胜的招数。老道明白，他一吸胸，这肚子往回一走，这叫凹腹吸胸，偏身往旁边一躲，一抬这左脚照着凤琪的后腰，砰，这脚就踹上了，这叫借势使招啊。凤琪是没想到啊，凤琪心说这绝招都不成了，没办法，撒手扔枪，啪了一大马趴。要不是刚才凤琪说自己的恩师是四大名剑之首老剑客爷董谦董化一啊，哼，这凤琪就死了。华佗跟着没上去，他不怕凤琪，他怕的是老剑客爷董谦董化一，所以提起董谦来，凤琪这条命保住了。老道飞身行过来，踩住凤琪的后腰，滚！这小老道早就跑出来了，拿着绳子抓一下就把这凤琪捆上了，然后呢把这枪捡起来，把这枪卸了，把枪就别在凤琪的身上了。这老道提得起凤琪，唰唰唰迈大步进庙了，咣当一下把山门关了。嗯，汤云可傻了，心里边难受啊，凤守备年轻有为，这玩意让恶老道弄到庙里去了，还能活得了吗？不但没要回宝灯里，还搭一条人命，得了，我还死吧。到树林子里头把绒绳解下来，把刀放在地上，一抬手把绳往上一扔，绳下来了，死扣系好了，鸳鸯扣一叠，凤琪纵身就钻进套里了。这人呢要钻进这套里头，他自然往下一坠一勒呀，汤云觉得难受啊，没想到刚一难受，这绳折了，扑通一下就把汤云摔了一下。啊，这怎么回事？你说这绳子这么高啊？这汤云捡起绳子，拿刀往前又走了20多丈远，抬头一看，一壳白柏树，得了，这儿吧，放下刀，把绳往上一扔，绳头下来，死扣系好了，鸳鸯扣一叠，飞身钻套往下一坠，就觉得那一疼，扎崩，这绳又折了，扑通一下又摔到地上了。汤云把绳蹬下来，捡起刀，腾腾腾往前走了几十丈，嗯，嘿，这招我死，这儿又一棵白柏树，哎，得了，生有处死有地，该让我汤云死到这棵树底下。放下刀，扔绳子，系上死扣，鸳鸯扣一叠，纵身一钻那套， 扑通一下，这绳又折了。这绳可系了好几回扣了。哎，他怎么死不了呢？就在这时候，他身后有人说话了：“朋友，你有什么难过的事，非死不可吗？”啊！他们又回头一看，面前站了一个20岁刚刚出头、少年英俊一小伙子，中等身材，长得细腰扎背，扇子面的身子骨，穿着蓝绸的长衫，绸子的裤褂，脚下是薄底的窄腰靴子，身上纱着绒绳，肋下配着一口刀，松三板的一条大辫子是漆黑刷亮。再往脸上一瞧，圆两摊儿，两道浓眉，二龙斗宝，似个鱼龙变化，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鼻如玉柱，唇若涂朱，风流倜傥，气宇轩昂。汤云看见了，这个年轻人双眉之间侧着鱼龙变化，就是两道眉毛当中间，按现在说就是纹身刺的这种东西，鱼龙变化就是龙头鱼身子，真漂亮啊。汤云一抱拳：“这位英雄是您救的我吧？”“是啊。”“你干嘛死啊？”“听你口音可不是我们本乡人呐，好像有点北京的口音。什么事过不去？能不能跟我说说，我好帮个忙啊？”汤云一想，我把凤守备的命都搭进去了，我可不能再害这位了。得嘞，这位小爷，我不愿意跟您说，免得把您也牵连在内。那你可错了，天下人的事是天下人管，天下人呢就管天下人的事。有道是强龙难压地头蛇，我是本乡本土的人，人杰地灵，有什么难事你就说，我能帮忙的我是一定帮忙。敢问阁下贵姓高明，先兄何处啊？朋友，我就住在此地贵家庄，我姓贵名品字无双，有个美称叫小鱼龙变化。我的老师是剑客门徒，姓牛名何，字宝元，人称鱼龙变化。汤云听明白了，这个人住在贵家庄，姓贵叫贵品，字无双，双眉之间刺着鱼龙变化，他叫小鱼龙变化。他的师父是剑客爷的门徒，姓牛名何，字宝元，人称鱼龙变化。他的师父是大鱼龙，他是小鱼龙。众位，这个大鱼龙变化牛何牛宝元可大有来历，他是成都府城东40里牛家长院的人，他父亲叫牛成，是个大财主，做买卖讲理，为人忠厚，家中有200顷水旱封地，而且买卖房产不计其数。夫人梁氏出家名门，非常贤惠，有很深的学问。两口子有个男孩，姓牛名和，字宝元，就是这老的鱼龙变化，这贵品贵无双的师父。当时宝元的8岁，这8岁啊可懂不少事儿了，因为梁氏安人相夫教子，持家有方，这孩子早就开始读书了。宝元8岁了，梁氏夫人身染重病，老员外急了，四处请医，车马迎门，没办法，梁氏病入膏肓，医治无效。梁氏也知道自己好不了了，就命人取来纸笔墨砚文房四宝，给自己写了一副挽联，上边写的是呢：“我别良人去矣，大丈夫何患无妻，倘他时重提婚姻，莫对生妻谈死妇。”下联呢是：“儿随严父卧哉，小孩子终须有母，待一日 再成教训，须知继母继亲娘。梁氏安人写完挽联之后，一闭眼深登极乐了。家中开掉款客，升当超度。老员外中年丧妻，这一续妻才引出了一件非常曲折的故事，下回再说。